热播，黑白电视全家围坐，谢谢你曾深爱过我，镜子对光复这样说，那是爱的最初一刻，我们都被感动泪落。20年弹指就过，还记得那首主题歌，我爱的谁也曾经爱过了谁，以为我是谁，爱我的谁又爱过了谁，忘记我是谁，爱恨情仇一旦经过，我们都改变了，山口百惠好像还在，春天樱花树下微笑着。那一年我15岁，对世界无知无畏，第一次唱爱滋味，初恋上山口白，他做了抉择，回归平淡，相濡以沫，他们过得平凡如我，爱情像细水长流着，我多怀念往事如昨，我多感谢痛苦欢乐，再回首感触太多，才明白什么是生活，我爱的谁也曾经爱过了谁，以为我是谁，爱我的谁又爱过了谁，忘记我是谁，爱恨情仇一旦经过，我们都改变了，山口百惠好像还在，就无怨无悔，再见了年华似水， 世界太多无法掌握的梦，你站在风中，你是自由的，生命有太多不得不分的痛，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，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，我

都不太明白，为何要说谎来骗自己，又想靠近又想躲避这种心情。这星光想给他一个惊喜的电话，我心好慌又要等待一个回答。想靠近又想躲避这种心情，我害怕交错的目光会让我的心茫然，内心的期待却又闪闪发光，有时候不太明白为何要说谎来骗自己，想靠近又想躲避这种心情。

Come on!